麻雀学筑窝。一只麻雀整天飞来飞去，跳来跳去，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歇一歇。他想，要是有个又漂亮又舒服的窝，那该多好。有一天，麻雀去看望蜜蜂，看到蜜蜂的窝，心里非常羡慕。他对蜜蜂说，蜜蜂蜜蜂，你们真巧啊，瞧你的窝住得多好，又整齐又大方，每间小房都有六角形的，不大不小一个样，你们教教我吧，让我也学着住这么个窝好吗？蜜蜂听了很高兴，说，行行，你得先去采上好多好多的花粉，再来酿蜜做蜡，我们的窝就是用蜡铸成的。麻雀听了心里想，哎呀，这么麻烦呀，别说我不会采花粉，不会酿蜜做蜡，就是给了我许多蜡，我也花不起那么多功夫啊，我还是住一个简单点的吧。第二天，麻雀去拜访燕子，觉得燕子的窝也不错，他想，我就跟燕子一样住这么个窝行了。麻雀对燕子说，燕子燕子，你们真幸福，住在人们的屋子里，吹不到风，淋不到雨，你们的窝住得也很好，我打心眼里喜欢，请你们教教我，学着住这么个窝好吗？燕子听了很高兴，说，好好，你先把泥巴一口一口地衔来，再一点一点地粘在天花板上。麻雀心想，这我办得到。它呼的一下飞到水田边，啄了一口泥，刚衔到嘴里就吐了出来。哎呀，这泥巴的滋味挺不好受。它打定主意，还是再学一种简单的方法。第三天，麻雀飞过一棵大树，看见喜鹊正在筑窝，已经快完工了。他对喜鹊说，喜鹊喜鹊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窝筑得怎么样。嗯，不错不错，又通风又亮堂，看你筑起来也挺轻快，让我跟你学筑个窝好吗？喜鹊听了忙说，好呀，欢迎你做我的邻居，就把你的窝筑在这大树上吧，你叽叽叽爱聊天，我呢，喳喳喳喳爱说话，咱们住在一起热闹多了。那你快找小树枝去吧，找来小树枝，一根一根搁在树杈上，编成一个窝。麻雀说，这还不容易，我会我会。说着飞到山上，找来一根小树枝，往树杈上一搁，谁知道小树枝没搁住，掉到地上去了。小麻雀飞到地上，把小树枝衔起来，再往树杈上一搁，哟，又掉了。忙了半天，一根树枝也没搁住，想不到这么简单的窝筑起来也挺难，他泄气了，干脆不干了。他对喜鹊说，喜鹊喜鹊，在树杈上筑窝遮不住风雨，也不稳当啊，再见再见。以后麻雀再也不跟别人学筑窝了，他随便在人们的屋檐下找了个地方，衔了一些鸡毛枯草，马马虎虎就住下了。住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